D100 是一個可行的方法而且亦都不是一定違反基本法政治問責官員的加入的離開其實都是很正常的只要是個交接是做得好中聯辦是在一個特區的情況之下作出一個正常的意見的交流這些是不屬於干預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鄭家富早晨 8點09分 開始了我們的節目時間 這不是出庭,這是一個調解的程序 如果有這個調解就不用請律師了 就是程序上希望減輕法庭的時間能夠調解確實能夠解決到大家勉強上庭的進一步的紛爭和拖牛拖走了所以今天就不要講調解了講一下你家的事情盡力執行以你這麼聰明的人你不用做的這些事情你隨時辦吧你也可以了嚇死我以為我不用做人了煮多你吃就可以了差來之食 現在不是現在小朋友不懂中文怎知道你說什麼同學只懂得形容一個字的食字為什麼這麼多音呢其實解釋給你聽你有牌解不如簡簡單單就約定俗成今天不用說其實我們昨晚都說了老實說我們就不應該跟報紙的報紙說什麼我們說什麼但沒有人買了報紙看 不用聽你D100也不用聽鄭律師浪費那麼多寶貴時間行公義我們當然要講一些第一鮮為人知的事第二就是今天鋪天蓋地其實今天沒有新聞的你打開報紙看全部李嘉誠交通意外還有一個什麼地產霸權張子強 今天是一個香港傳媒的黑暗的日子接著Victor 我認為訪問的內容不需要再重複了已經鋪天蓋地了昨晚的talk show 包括閉台、敵台那些沒鬼用的台<笑> 所有很多茶餘飯後的人都是在說沒有牌的電視台都是在說這件事茶餘飯後我覺得再說是沉我們一定要有一些不同的觀點拿出來說各取所需鄭家富五屆的立法會議員一個過氣政客再加一個法律界專業人士還有又是潮州欄你去 不過我想你未說之前剛才你說過Richard 加湯家驊一個我真的不好意思一個李柱銘我很尊重的長者資深大律師現在排名第一位的大佬不是第一個以前住在我樓下不過現在身體不好他不再續牌他還在那裡李柱銘和湯家驊這個是出賣 公民提名的方案我就不接受了李柱銘就24小時內就收回了李柱銘說我已經收回了他已經說了有人問他拿回應他說第一我收回第二我不會評論這個方案所以李柱銘就可以湯家驊當然歡迎不過他加了一個註腳他如果只有五個 限住多少人入閘等於篩選但他們對公民提名直接不提很簡單昨天李嘉誠說漏了一件事就是民主霸權如果你說霸權其實地產霸權是一個標籤其實就代表了所有霸權不過地產當然牽涉到我們衣食住行尤其是今時今日香港人最重視的有瓦遮頭 所以地產霸權代表了其實是地產霸權這個名詞其實代表了香港所有霸權民主有霸權民主霸權就是民主黨加公民黨有沒有正義霸權的正義霸權就是D100不是我們不是霸權我們是暗春霸權是有一個很負面的標籤只有你 做人家不做得的所以民主霸權就是泛民主派還有那些溫和泛民主派或者建制泛民主派標籤了泛民主派好像是他們的招牌所以那些人叫霸權佔中有霸權的佔中就只是一家別無分毫那又不是的但也是其他人你都可以做的我又不覺得他是霸權如果你問劉慧卿他都覺得民主我沒有啊 我沒有說霸權你都可以去參選所以鄭家富就提了一個很突出的一點就是每個人都不會認自己是霸權尤其是自己掌握霸權的人是不會走出來我就是霸權了不會的所以在競爭的條例下面都要說公平競爭的就說 哪些叫做是市場的領導者市場主導所以李嘉誠不會承認地產霸權就是這樣怎會有人說自己是衰公、衰人、大賊 沒有的有張子強認的張子強所以現在做不成人就崩了這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你問我李嘉誠我怎麼看呢其中這件事就是地產霸權麻煩鄭家富講講你對李嘉誠今天霸佔了全香港傳媒空間鋪天蓋地 來勢洶洶這段新聞 你有什麼看法? 給你兩分鐘時間很明顯這個地產霸權的帶出了第一樣還有你看到鋪天蓋地就是李嘉誠亞洲首富你就反映到首富對於一個社會那種的影響力有多大鋪天蓋地的傳媒報導李嘉誠吐口氣吃些什麼正所謂屙什麼不出呢 人們都會覺得很大件事究竟李嘉誠這個人到今天為何會成為李嘉誠他就說了政治上不如我年輕一點我都可能想從政這一句告訴他給我很強烈的感覺他覺得這個政治上現在群鷹亂舞亂大龍他覺得根本是時候他出來 用表達他自己的看法去影響我對於他說張子強這件事出來其實我是有一種很莫名的感覺第一我會第一個想就是如果我是李澤巨我會怎樣想如果只是一個李嘉誠的大兒子當日義無反顧十億你拿去其他錢我就銀行你可以繼續拿但今天這些 始終對一個大兒子來說這是一個相當不好的回憶但是他講張子強叫張子強洗心革面我第一個反應到就是他覺得就是對梁振英用張子強來比喻梁振英麻煩你洗心革面你一次又一次做錯事 我覺得他是有些寓意的我第一個反應真的是這樣想這個富哥今天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所謂unit的看法我不是想說unit不過我真的昨天第一個反應我看完沒有人說的我看完沒有人說你這個點我第一個反應就覺得如果我是一個兩個兒子的老爸這些東西他在98年曾經說我永遠都不會說 這件事我永遠都不會提我贊成你的第一個我認為unit比較特別的分式一個很有趣的分析但第二個我就有個這樣的看法其實他講了出來就讓他釋懷隔了這麼多年了是時候overcome這件事拿出來講完就算了發生了的事情發生了這個好事有些人有些東西有些忌諱可能是一件好事還有一個所謂的post 那個症候那個災難性的心理影響的後遺症類似陰影有些人永遠在下意識擠壓著擺不出來這一點我自己不斷地想作為為人父親怎樣處理這個問題但是他一次又一次不斷地說 你要洗心革面沒有人救到你的你再來這個就是你分析了這個就有所指我覺得是很有趣亦都不會有反對你的看法最重要就是一個訊息其實就是為什麼李嘉誠你說去廁所不便都是新聞呢就是過去因為他從來這麼多年呢 是沒有給過任何一個訪問是沒有的這個真的我記憶所及真的第一次對上的一份是外國的傳媒或者內地傳媒當年他給Fortune訪問過那時候回歸的時候我記憶所及就但是你說中文傳媒差不多都是獨家而且是這麼多年來絕無僅有的 香港電台當時幫他拍傑出華人的只是一個自傳式一個電視節目那個就不是一個訪問基本上是拍他的自傳所以這次他這個訪問尤其是李嘉誠每一次出來說話語不驚人不罷休 他僅有三斃給你,我想這樣說,一個人,如果外界覺得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 一個首富一個全世界舉足輕重的人出來說話自然有料到就算沒有料到人們都會覺得他是否好像有套戲很久以前有個傻佬做了美國總統就像林毓華那個老闆他走出來拿著紙仔寫了一些東西就說兩句就變成股神了 事後有那個是衰了所以那時候說小心不要亂叫人買股票林毓華有什麼分析鄭家富提了一個非常有趣和很獨特的分析我又不是覺得獨特我有些朋友都這樣想<笑> 這是一個一箭雙雕一箭就像你剛才說的將Victor的心底裏那種積壓了很久可能因為這樣抒發了物以類聚你跟你朋友是第二就是真的他有些暗示做人要改邪歸正否則的話你的後果堪虞 這些東西是有潮州人很喜歡用這些比喻的大家見不過潮州人是中國人很多都是這樣老人家很多都是這樣林伯你怎樣呢你看內地的版本標題是這樣的李嘉誠冒號今天是我的一個反擊 我們今天都會今天看一報紙長平《南都報》以前的主筆他寫了一篇東西在《蘋果》現在我找了盧鴻演繹他他就分析沒有人比他更加有資格或者有那個深度和了解他分析了為什麼李嘉誠 這麼多報紙這麼多傳媒不選擇藍都所以稍後我們可以聽聽我的看法就是根本上很多香港的富豪很多這些新聞人很有份量的根本從來都不信任香港的傳媒我就是不願意讓你獨家訪問我可以不說就不說這就是我覺得是整件事 我覺得你這個觀點他為何選擇南方本地的傳媒畢竟他也是祖國大過香港李嘉誠他有今天你也是因為內地政要他見過各個國家主席他都私下見過誰那麼威風亞洲首富全世界都現在排第幾 全世界都是20多歲我相信我是第一個資本雜誌我們創富豪榜的我告訴你那些榜的排名是騙人的全部都沒有的你只可以報到一些你看到的東西我告訴你一件事 如果看不到的東西加起來是全世界首富因為有很多東西看不到你只是分析一件事簡單他這麼多年你計算他分了多少股息他的錢第一是賺錢之實你想想這麼多年的錢如果加起來你只要其實很容易今天還是做雜誌或者將來我們做一個財經節目我就會叫我的 資料搜集很簡單將李嘉誠在長和系這麼多年他分到的股息 將它計算投資的回報。 你就知道那個天文數字是多大，你看到的就是很少的東西，它根本就是首富。因為在外國不用納稅，香港收所有息是斗拎稅不用納的，在外國要給capital gain，給資產增值稅，所以想想用那種幾何方式的投資得益，它都說了，我最厲害一件事就高賣低賣，這樣計法，他今天的財富 不要說富可敵國，你那些什麼排第一的墨西哥什麼電訊大王，不是墨西哥人，那是真的全世界第一首富，墨西哥人走一邊，有些毒蕭都看不到，那些人看不到，Bill Gates那些，Warren Buffett那些你看到的，看不到的那些厲害，還有我想除了你說一個人有錢之外，一個無形的權力，這個才 我左右簡單分析，不要浪費太多時間。第一，鄭家富有少許錯，的確因為有些很有地位，權力有些缺處，你說張子強去找張子強，別有所指的那個人。 走去刺他背脊，他說我做了渣飛人之後，這個人就散兵，那種不停想去刺他背脊的事令他忍無可忍，所以就說我反擊了，你不要再說我撤資，你不要走上北京對著領導人說三道四，不停打小報告，我頂你不順。 終於我不殺生，我吃齋的，但烏蠅不生，我都買個烏蠅拍回來拍你，終於在淘寶找了個烏蠅拍，那個就叫藍刀，這個叫他洗心革面的。你明白，第一他一定要去，要第二樣你想想，又反駁林毓華那樣東西，或者提供多些補充資料，不是信不信得過香港傳媒問題，而是說你如果在香港做這個獨家訪問呢， 你在國內不會受到那種廣泛的報導，最重要的訊息不是給香港人聽，這件事是說給鄭家富這樣說，是給國家領導人聽的，我沒有撤資，你不要屈我，說完了，其實一個訊息，其他所有東西就出來了，節節來的，我也明白，節節來的，動一下這個，動一下那個，個人好像我一樣，喜歡動一下這個，喜歡動一下那個，一次過動完了，潮州佬是這樣的。 你玩就縮，玩得起嗎？玩得起嗎？明白嗎？現在問題就是說，但是整篇東西有一個唯一一件事就是崩口人忌崩口碗，剛才說富哥就提了他的兒子的問題，被人飆衣服，這個就是小事來的，我覺得這件事是對李澤鉅來說一個解脫，第二件事他也都告訴兒子，是時候 不要經常覺得你好像全世界爭了你，李澤鉅做生意為何這麼欺負人憎的原因，其中一件事他每件事被人覺得他是算到盡，跟這件事跟他被標心不多不少有關係，這個PTSD，他的標心不多不少有關係，覺得人是欠了他的，你明白嗎？即是世界欠了他，所以有一件事就是一個比較bitter 所以比較是苦澀，所以可能他老爸就說，以後不要再說了，你是被人標了心，錢我就給了，說出來。另外一件事，說到北口人忌北口，另外一件事，當他說到地產霸權的時候，其實他沒有考慮到香港人對地產商那種憎恨，你明白香港人因為現在買不到樓， 很簡單的，昨天我們前天聽黃國彤和思華做節目，他們說買樓，你真是一個年輕人，我說你的女兒，你的千金，你都很厲害，你千金現在出來做事， 何錦斯， 一個人以前是兩三萬。 接近兩年不是劃職而已剛剛還未拿到牌等於未讀PCL 做完學師了多少錢人工又不領了四萬好嗎不上下如果鄭家富五日捱夜捱又朝頭早七點不是七點下星期一還要六點起床七點五十九分進直播室披星戴月下個星期要七點二十九分跟著今晚做這個證婚做到起碼十點鐘帶著疲乏的身軀回家由朝頭早七點做到十點 他找了錢就幫他女兒首期他未必行總之你的女兒有什麼要求做職司當然有些要求買一層樓當然有些品味否則怎麼做職司他很簡單的500呎的樓他長洲扎的型也行不要這麼說你的女兒真的500萬即是說他想接雲太治這個也是一個很高要求你想想買一層樓也要500萬最低消費500萬 500萬給首期30成500萬第一他怎麼儲500萬就是了他很簡單的如果他不吃在家裡住在家裡吃吃著富哥一個月儲2萬很好啦交稅又要吃一年24萬他儲7年才給首期但7年後的樓價是不是用今天的樓價呢我當鄭家富借給他 鄭家富大把150歲做100次證婚搞定一百次很容易一個情人節我都說你經常跟我賭幣大哥這麼貴怎麼賺鄭家富人家問你資格的不用我說就是了我在笑著大班都不知價的350萬 劉美華300萬供多少錢你剛剛供樓你應該知道100萬大約供多少錢一個月供多少錢你計算一下你心算就行了你現在借了銀行多少錢現在供多少錢除了他每萬元供多少錢你不知道你寫出來我幫你計算一萬元供一萬元真的回答不了你我們只知道大數你大數你告訴你寫在這裡我供的很多我要供二案 每一百萬大約供6000元左右應該不止這麼上下100萬就6000元你計算就知道這個手案100萬6000元左右又看你多少年期當然計算最長一點做計算短供一年就供四年三百五萬三拿18即是計算管理費計算供兩皮東西 那個女人賺4萬供了2萬都供得起的但儲錢那裡難你不可能儲到8、5萬如果那個老爸不是叫鄭家富就對了他不幫你就死了你就賣不到樓所以人們對地產商言歸正傳是心痛惡絕的對於高地價政策這個問題就是說你說究竟誰造成李嘉誠就說政府造成這個我同意 這個政府高地價政策造成的拍賣還有所有的東西都是政府造成的我寫過一篇文章林恆智都說好東西是政府造成因為收引花你明白嗎所以整件事但出自他口不行因人廢言你說地產霸權就立即每個人都興了火市整個訪問最白不的東西就提到地產霸權這幾個字他不需要為這件事去 你不能護航你一說地產霸權當然是李嘉誠人家不會說真鴻基說真的做地產就是真鴻基還有你老闆恆基今天有新聞柯仙道收購舊樓又玩人這些就是黑人憎地產佬加上田新恆基經常拍著田新做叔賣事的 所以為什麼我特別說恆基呢林毓華在恆基做證明我們出租了這個下午的工作不過地產霸權大班你說這個是敗筆他都不得逃避你說得不是記者一定問的 記者一定問我相信這個地產霸權四個字他自己記者問我想他願意拿出來說整個訪問是計算了的那麼簡單嗎那你地產界你怎樣都要理解那你地產界你怎樣都要理解如果我講他跟我說的不如不說了這不關我的事鄭家富就很簡單鄭家富就八點鐘進來就可以 順口開河李嘉誠不行這個訪問起碼溫柔你不斷都在說我的順口開河不是我想跟你說我對你說地產霸權這四個字一個敗筆他沒得不逃都說我有不同的演繹如果被我就不可以說關我什麼事不關我事這些事我無謂無謂教錢都做事有錢都花你教嗎林毓華就收錢教錢所以他沒有開聲 我們沒有錢收就怎麼教錢都做什麼另外一個很少的東西我看到的如果大家今天看信報大家都知道信報是李澤楷的如果你看信報就登了一張照片出來這件事我想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張照片就是李嘉誠李澤楷李澤楷三個人合照 但是你知道那張照片是多少年代的照片即是告訴大家如果信報都找不到一張80年代之後李嘉誠三父子正正經經穿西裝一起拍一張照片是沒有的可以告訴你是沒有的那張照片大家看看我拍了給你們信報今天頭版的就是一張照片是80年代的照片那時候Richard還是 20多歲的時候還是一個黃毛小子的時候那張照片現在拿出來 你現在都看不到Richard穿的衣服了 還戴著school tie 你是不是想表達三父子那種貌合神利你不要提個父子兩兄弟有錢老爸永遠都不會有貌合神利的我告訴你記住就可以了鄭家富所以你這麼辛苦去賺錢是有道理的因為你們兩個女兒一定很孝順的 你一人的手指納不鬆錢出去都是會很孝順的即是兩兄弟貌合神利想表達這些這些就是見微知著其實沒什麼好說的一句說完李嘉誠告訴老闆告訴中央領導人那不是老闆是中央領導人我沒有設置說完了你不要聽梁振英亂說還有梁振英這個契弟佬搞到香港亂了 最好就是細心革面最好就不要回來你知道有一句遠走高飛不要回來最好留在廣西跟大哥賺錢說完了交通完之後我又要講講陳茂波被人告誹謗因為我有煙勢 我有一些比較鮮為人知的內幕他沒有找你做defense counsel 他應該找我 但是我講一下這宗案的來龍去脈 183、138我們好像昨天的聽眾說我們呼籲多點給他們不是說不說這個號碼你們不可以打來其實不用說號碼我們在App上按就可以了有電話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 加入的離開其實 都是很正常的，只要是個交接是做得好。 中聯辦是在一個特區的情況的底下呢，是作出一個正常的意見的交流，這些呢是不屬於干預。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京翰、林毓華、鄭家富。 早晨早晨，8:47， 我的電話是1831138，隨時歡迎大家打電話給我們，可以用固網電話打1831138，如果有手機的又 download 了我們 D100 的 Apps 的，你就可以利用我們 Apps 所提供的即是這個連線服務， 清晰的連線服務， 包括聲音和影像 在世界各地只要按一下就可以跟我們通話我們真的鼓勵一些人用視像好像未試過我未看過我不知道我們的同事訓練完成沒有這裡有硬件沒有軟件都沒有用還有有沒有腦子每個人都有腦子 你有沒有能力呢何俊仁被誹謗也有很多種能力有很多種陳茂波那宗誹謗的案件誹謗案我們三人坐在這裡是專家不及你我們不是受害人資深人民誹謗大律師誹謗專家 又誹謗人,最重要是一件事,你不要說是你誹謗人,你被人告,不要緊,被人告,被認為,神龍,事白草,毒藥都要吃,所以我們什麼都試過了,所以有資格說,被人告誹謗, 什麼人都被人告官司又打過案例又說起這件事要有一件事更正因為我們在這裡講就住李國能大法官提出關於就住終審法院的地位還有他認為有些很諷刺的有些人不停 攻擊人家用法庭做JR 圍攻他的今天還有一篇文章很厲害就叫他不要自貶身價意思是說你想保留其實不是的其實是一個警告意思是說你想保存你作為退休的和特區地位第一任終審法院大法官的地位你說少些話不是我用你的但是就惹來我們的對家白韻琴 就在東周刊的專欄那裏就說人間極品就叫做李國能我以為他讚了李國能人間極品但看完之後原來他是我們自己人來的他聽了我們節目之後他給了錢給了錢沒有表示他有聽的不聽他講不到他就幫 謝偉俊申冤當年謝偉俊已經吃十三腰打麻將誰知被人判了是炸糊那條氣當然不順搶人暗降吃了十三腰每個去到終審法院才輸的時候都是這樣說的就是說李國能不知所謂第一個回合第二個回合又說第一個回合第二個回合怎麼贏了到最後李國能就找過回鬼佬法官 就搞到天怒人怨所有人都認為這個裁決大逆不道了已經背道了百多年的案例都被你推翻的原來李國能和鄭經涵是老友一起去喝去吃他去佐敦道吃我沒有跟他去的我現在要澄清一件事在這宗案完結之後我一定要幫議事公道對所有人公道在這宗案完結之後我有機會在不同的場合見到他大家是很談的他經常講食經我只是將他講的東西引述出來 我當然是很尊重你的能力，千萬不要被人有感覺，他就這樣寫，原來你們兩個老友來的，我不是不認識你的能力，當然認識，我又香港級會員，他也是，怎麼不認識，他又跑馬，我又去跑馬，緊認識，香港地沒有，但沒有交情，在這宗案子之前，在這宗案子審完之後，隔了若干年之後，是有些少交情的。 只可以這樣說，澄清了先，沒有被人抹黑，我無所謂，我們就是百毒不侵的，但無謂這個人間極品被污染。說完了，陳茂波夫婦被控制方面，陳茂波這件事不是新聞，這件事其實在教育圈裡面，尤其是在國際學校， 尤其是漢基那個圈子裡面，其實傳了很久，是幾年前的事，我想那個弟弟都可能畢業，就是畢業了，因為他的兒子幾年課制，大學，有個校董，有對龍鳳胎的孖仔孖女，前年，如果前年的事，現在兒子女可能讀 第二年還未畢業，現在是前年的事，總之差不多畢業了。傳出來有個校董，一個高年班的龍鳳胎孖仔孖女，考試作弊，因為他老爸是校董，所以學校沒有追究。陳茂波就是大家都知道，陳茂波當時是很不順氣， 因為兒子不知道，子女又是同班的，但別人這個龍鳳胎考第一，這個很厲害的，是聰明的，說人作弊搞到滿城風雨，學校好了，然後就不成立，學校調查過沒什麼事，這個兒子出貓這個弟弟，鼻子出貓這個弟弟， 就考驗考Ivy列，美國常春藤學校報了，他本來以為哈佛會收他，但有人發了一個電郵，匿名的電郵跟陳茂波過去在學校發的電郵內容是完全大致相同的，這也是律師在法庭這樣說，但現在未證明是陳茂波發的，但內容就很像陳茂波 公開了用他名字發的電郵，有相同很多相同的地方，不法完全差不多一樣的。而這個父母，現在告人誹謗的，即是原告人，他的兒子最終入不了哈佛，他就認為是因為陳茂波誹謗他的兒子，令到他入不了哈佛，緊緊於懷，但他的兒子很厲害的， 他入不了東岸的哈佛就去了西岸的哈佛，去了斯丹福大學，也不差，一樣那麼好看，讀什麼科學，但他覺得這件事陳茂波這樣做是很卑鄙的，所以就去法庭拿公道，所以現在告陳茂波誹謗，整件事看到陳茂波那種堅持，還有那種 即是總之查禍你那些心態就完全顯露出來，那他是不是成哥口中所說連最後那個浸都要吃那些人來的，現在沒有的，現在人家告他誹謗，但現在如果成立很簡單，如果第一陳茂波已經知道，陳茂波有一個對陳茂波不利的地方是什麼呢， 已經知道這件事不是事實，已經確立了這個不是事實，因為他投訴過學校的做過大龍鳳調查過，是還回這兩個學生優才學生的清白，沒有作弊，沒有問題，但如果有人仍然涉嫌不捨繼續發布這些誹謗性的言論，他就構成誹謗了，沒得避，因為知道是假的，現在的問題只要證明到在法庭上，而這個原告能夠證明到已經知道這個所謂 我相信兩點作為民間資深誹謗大律師，需不中亦不遠，不過想提醒最重要的是他現在想剔除所謂無署名的電郵，但過去他曾經用過完全差不多相似的文筆、文法，甚至字眼都極之相似的電郵，而且這些電郵如果你證明到他知道根本已經不是事實的時候仍然不斷發出， 很明顯你被人想這個電郵去哈佛的誰做呢，還有林伯利已經說如果在科技上做到的，我不知道兩邊的律師 有沒有循IT這方面去了解究竟這個電腦是哪個電郵，是哪個電腦發出。 當你覺得那件事你深信不疑，而亦事實上有很多人有很多種說法，而大家都不知道哪個是事實的時候，這些fair comment可能成為了一個答辯的基礎。但是如果你在學校裡面已經講清楚查明事實已經不是事實，你仍然這樣做，這是一個絕對在誹謗來說已經是很具殺傷力。 固然是一個可行的方法，而且亦都不是一定違反基本法。政治問責官員的加入、離開其實都是很正常的，只要交接是做得好。中聯辦是在一個特區的情況 底下作出一個正常的意見的交流，這些是不屬於干預。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鄭家富。 早晨早晨，九點零八分，發生什麼事呢？在我們轉播香港電台新聞之後，今早其實我們那個電話視像系統都出現故障了，所以在第一節交通報告的時候，我們也沒有辦法跟阿光哥通過這個視像電話對話，所以只有阿劉南光就 自唱自彈，但今早他剛才說的表現第一節開始其實已經捉到報交通如何可以有趣，已經開始掌握到配合政治的局勢，已經開始掌握到那個技巧，不遲就遲了一點，不遲到總好過沒到。將來如果再有交通報告，我想劉南光都可以 擔當大任的交通消息的大任，但我們控制室，我們那幾個監製、控制員就在那裡想辦法糾正那個系統的功能， 有時候撥一撥就行了。剛剛報完新聞之後就沒辦法報到交通，因為視像系統出現問題，其實很簡單而已。 做事一定有應變的能力，不論是做人好、做事好、危機處理，尤其是操控機械的人一定有應變能力。如果被這幾條駕駛飛機，這個飛機掉下海了，因為他突然發現有個引擎失速，還在搞他，沒想到怎樣可以 處理危機，還在想怎樣可以撻著引擎，那架飛機掉下海了。 很簡單的,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請劉南光進來直播室部交通,簡單的事情都不懂做,四條人手忙腳亂,好像董事羅蟹一樣,行了,你說了他們,請他們進來,為何還不請他們進來,請他們進來沒交通,下次九三年,現在暫時有另一個選擇,是不是? 可能是錯的不是我決定你的可能是錯的不是我叫他剪的對不起你現在叫他進來嗎九三零才進來行我告訴你要有應變能力然後聽完我說之後全部伸出來不知道走去哪裡我的頭都痛了在這裡頭都痛了在這裡而已你繼續陳茂波跟你說完沒有陳茂波就很簡單的 整個誹謗第一證明陳茂波是一個非常搞事的人還有一件事如果真的有校董的子女有出貓如果有包括涉嫌不用加下去如果有沒有人如果有涉嫌如果有出貓的話學校不去追究因為是校董當然要挺身而出我都會 林毓華都會 我相信鄭家富都會 但你搞了一個大龍鳳搞了整間學校家長會好教職員好學生好就著這件事很大的困擾作出調查澄清如果你仍然去搞人家尤其是人家申請讀大學你搞人就很不道德亦都犯法 所以現在這件事誹謗這件事現在告這件事有陪審團有他就是選擇陪審團好像你們這次一樣我們分析案件這是非常聰明的做法陪審團我們當然如果現在陪審這宗案的陪審員不要聽我們以下的對話因為陳茂波的形象是很差的大家都知道差不多相等於過街老鼠在香港來講 如果找到一個同情的陪審團我相信是挺困難的這件事是很舒適的我是分析的我無意批評法庭亦都不是說那些叫什麼我被人罰了八萬元那些叫什麼藐視法庭又不是藐視法庭你經常記得這個污點我那天在超級市場撞到大法官 我不認得他所以大家碰碰過我想他以為我不認得他他就以為你不錯他認得我他的先生你有沒有搞錯你這樣都不認得他對於這麼多人你認不到他他當然不是老了很多他的樣子不是老了很多你沒有感覺不是體型你坐在那裡不同的大哥你真是好好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尤其是先生是很好人的，先生是很客氣、很有禮的，很正統文的，是一個絕對值得尊重的，大家對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說回這宗案子，陪審員審，現在原告方面只要能夠令陪審員相信寄去哈佛的電郵是陳茂波發的，他就斷證了。 現在辯方唯一可以幫被告人脫罪的就是要證明到那個電郵是我被告人發的，你證明不了。但現在這個法律知識我就要請教司大人了，好像要證明那個 舉證是低一點的，民事就不是叫做beyond reasonable doubt，我們叫做balance of probability，即是說你當是法官睜著眼睛，你稱真是100%的話，你稱51對49呢？ 51個贏 但是我亦都勸這個小朋友或這個校董去應該釋懷，兒子入了Stanford，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其實證明不到他真的因為這個電郵收回，但誹謗成立，成不承認那件事，他不是告他賠償，入不到哈佛，即是會不會因為他這樣入不到哈佛，這個不是這個案，但不是的，可能要贏了之後，可能要求賠償，這個其中是一個計算，那這個案，但是當然人家都會說你是不是一定入到呢，但是有一樣好東西，因為我都入到Stanford，其實入Stanford和哈佛一樣難的。 所以這件事很過癮，我就看我就很想看這件案，將來的判決是怎樣，就正話鄭律師說的那件事，是那個法官和陪審團怎樣衡量那個電郵有多少成。我估計現在法官押後就對那個電郵剔不剔出那個證供的部分， 很多人我知道，因為我認識那些學校的家長，這件事我一直都有跟，略有所知，即是你認識他們，了解他們，不是，因為一輩子一說就明天有人寫的，又極品的人，極品鄭經海，你明白嗎？我是知道這件事有跟進，那是interesting，亦都因為牽涉到誹謗，牽涉到陳茂波，因為陳茂波當年就是立法會議員， 又牽涉到國際學校，你知道我對教育有興趣，對國際教育有興趣，牽涉到名牌大學，所以一直都有跟進，即是有八的，即是陳家來的，很大件事，大哥，本來好像說大家都好朋友，好像都有些來往，即是家庭，這麼多年同班同姓，其實大家互相競爭的，其實陳茂波的兒子都是尖子，陳茂波的兒子就去了 牛津，讀法律，他們大家在競爭，到最後就反目成仇，很多學校都有這些東西，但陳茂波的人就多走一步，又出電郵又成，他最糟糕以前出的電郵跟哈佛的電郵很吻合，現在人家就說這個不是你寫給我寫，但如果我是辯護律師，其中一件事我不讓人家 copycat，你不讓人，這個我猜到，我告訴你，那個寄予哈佛的，可能都是這個律師打算，輸了不要緊，再上訴，背謝經漢，這個很嚴重，這個大件事，因為專業的，你很嚴重，律師會投訴你，我告訴你，我只是說可能是這樣，你沒聽到嗎？可能是這樣，因為當日林毓華被告，原因就是說影響專業的信譽。 我說可能有些律師是這樣，你不要說他的律師，就是提醒了你，作為你的辯護人，我剛才說可能是這樣，你沒有留意的，就算有現在都跟正法，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涉及對方的辯護，果然一時不透雞，這種保障，你有牌的，我怕你沒有牌，如果沒有牌就兩個沒有牌就簽了，很嚴重的，你們證婚都沒得做的，你不要制，當時你女兒供樓都沒得供，真是露營的，真是真的，你說可能，我老爸說，馬上扶我女兒， 本來我如果不是跟鄭經海做這些衰節目，搞到沒有牌我可以幫你付首期，不如不要給首期，一次過搞定，就買個cam給他，一次付款。不是，阿富就行了，轉了名給他就行了。我沒有留意他們找誰律師，坦白說，我沒有留意，你知道我沒有留意，我想其中一個 我想Jason Powell的其中一個，我沒有名字， 我只是聽過名字，我不認識，可不可以上網去高等法院看這宗案，控辯雙方律師和大律師，還有沒有資深大律師， 如果沒有我想應該請我做顧問，我相信有的，我一八三一三八，你這件事講完了，給一些知識我們聽眾，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民事的訴訟在刑事案裡面很講的，是要完全沒有疑點之下，才判被告有罪的，如果任何有疑點都是沒有罪的。 這就是普通法的證據，絲毫的疑點，一個百分之疑點都不是。但在民事就不是的，剛才鄭律師已經解釋了，不需要毫無疑點，說個可信性有多高，可能的程度去到有多高，只要衡量了放在天秤上，稱一稱，只要差一分一毫你都贏了，為了輸。 所以陳茂波這件事唯一就是怎樣脫身，就千萬不要讓控方，即是代表原告那方，捉到任何證明一定是你發，他死定了。你問我個人意見，我當然想他死了。所以 代表公眾的陪審員那種，我相信好像你這樣的機會都大有人在，但如果做法官就一定要，我覺得法官應該在退庭商議的時候提醒陪審員，第一不可以因人廢言，不可以因為對控辯任何一方有一個偏見，你一定要大公無私， 完全撇開個人因素，亦都千萬不要受這些鄭經翰的節目影響，就去退庭商議，就這樣。所以我相信這件事，你問我，我猜他不會打到最終，我覺得這件事遲早，因為陳茂波你畢竟都是一個局長，這個問題上去到這麼上下，如果勢色不對，有人勸他， 不要了，你一會兒這件事如果輸了，對他來說又一個污點。但有一件事很過癮的，為什麼無獨有偶或者巧合也好，你知不知道梁振英出席沙田諮詢會，其中有一件事他說過，無端端說的，他說做官都可以個人誹謗， 政府可以個人誹謗，這是不是白癡？傻傻的，他不可以理會我，就是這樣。喂，做官怎麼個人誹謗？除非是你，我涉及你私人的問題，你私德你告我，我接受。如果我批評你是一個狗官、庸官、無能的官，你不告得我的，大哥，因為你有公權。當然了，這個人基本上就，他覺得不發牌，行政會議等於陪審團。 這些說法都說得出，他這個法治的理念，這個人你都不用聽他講在這方面的想法，他講的東西完全是跟現有我們核心的法治的理念完全相違背的。剛才你說到好像說是陳茂波有權去決定這個官司的去向，我覺得不行的。 他是被告，我做不到一方，他是和解。那時謝偉俊走來跟我們談和解，那天白韻琴也寫了出來，他說當日他走來找我們和解，第一就說賠錢給我們，就八萬元，然後還要捐給白韻琴， 什麼盡數心中情基金，我說大哥你賠錢給我就捐錢給你，他幾襟妹。 第二我說你跟我給律師費，無端告我，那他現在那篇文章有寫了，他說李柱銘都說不收你錢，我為什麼要我賠？李柱銘不收我，即是李柱銘，就是說如果我輸了不收我錢，沒有說到和解不收我錢，那就糟糕了。還有我想跟大家說，很多時候我都說了，我們中文那四個字，庭外和解，庭外和解，怎麼會庭外和解呢？為什麼不是還未上庭就和解呢？大家呢， 開庭的時候一開見到法官，大哥公正嚴明的樣子，然後我的律師說話都疾他，糟糕了，這次那邊又是，兩邊都疾，疾死了，真是黃世疾了，疾了，心都疾了，接著律師又會說一下，其實這樣怎麼有機會贏，這樣怎麼有機會輸，這樣也有機會輸，就死了，害怕了。 計算一條數，所以大家庭外之後大家都害怕，一曬冷大家都亂，這樣就庭外和解。如果現在陳茂波的 如果那個電郵不能夠剔出正宮的部份的話我覺得他真是空險到極，如果他繼續下去我就祝他好運，亦證明到陳茂波是人那種去到盡或者你舔到盡，甚至有時可能就是 我不相信你沒有出貓的兒子，學校這樣做只是因為你是校董而已，我仍然覺得這是事實。其實牽涉不只是這個校董的，我知道那宗案件這個時段其實牽涉到另外一個，其實三個家長，他問一個是警隊的高層，另外一位不知是專業人士還是公務員AO，很過癮的一件事。總之他們就 搞到學校亂了，陳茂波就被視為過街老鼠，即是泛眾爭，我們就聽聽最權威的南方報業，前主筆長評，他就在今天在《蘋果日報》分析了為何千選不選南方報業訪問李嘉誠呢。 他有他独特的看法。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很罕有地接受媒体的个人专访，而他是选择了内地的南方报业集团的三大媒体做访问。在今天的《苹果日报》，南都周刊前主笔长评就写了一篇文章分析李嘉诚为何选择南方报业。长评的文章说李嘉诚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这一点自不待言。 看完他接受中国内地南方报业集团三家媒体的联合采访之后，就更加觉得他在各方面都很精明，真可谓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联想到前一段时间内地商圈争论在商言商，比较起来真是格局太小了。长评说，选择媒体是政客的首要功课， 商人其实有何尝不是如此呢？多年不遇的一个大型专访，为何会选择南方报业？其实可以换个角度去想，就是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很明显，他的说话是要讲给内地人听的，所以应该要选择内地的媒体。而李嘉诚也不担心他接受内地媒体采访，香港的媒体不会转述，要向内地声明无设资、挚爱中国。 难道要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中央电视台去讲吗？以这些媒体的公信力而言，无论事实是怎样，都会被认定这个是16年之后的又一次被绑架，而且这次绑架的规模是当年的千万倍。南方报业集团的三大媒体分别在周刊、日报和杂志市场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以敢于批评政府著称， 并曾经采访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想消除可能来自政府的误会，并且在民间舆论中获得认同，还有比这个更好的选择吗？这几家媒体经常陷入被整顿的苦恼当中，还有比这样更好的做客观、中立和理性报道的天赐良机吗？ 讲到李嘉诚先生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问，今天《苹果日报》天马南的中门大开，亦都就着这个访问的内容有所发表，标题就是《人治治隐》。天马南说，李超人接受南方都市报访问，在访问当中表面上他虽然没有直插梁振英，但是提到政府选择性行使权力就若有所指了。李嘉诚就说， 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关键就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去落实执行政策。香港不能够人治，永远不能够选择性地行使权力。他又说，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原则和法治，两者都是来之不易的，但如果管治失当，亦都可以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超人讲法正正击中了梁粉政府的要害。梁振英当权以来，一夜之间变得无规无矩，不单止商界顶不顺，一般市民更多怨气。梁粉他们经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说话就是，为什么不行？因为政府内部有太多规范，阻碍着梁特首以香港速度去施政。十几个月以来， 东搞一下西搞一下，美其名就是说成熟一项推一项，实际就是章法全无。 英治时代留下一套行政程序规范，是明知道香港不受民意约束， 所以由内部建立一套自我监督程序，确保施政水平和良好管治。 英国人留下很多是不成文的规定，而并非行政法规， 特首一人就足以推翻。 以电视发牌为例，若果特首不同意局方建议， 其实他是要重新再走一次有关的程序才行的， 而不可以像现在这样，一个人话事就改变了游戏规则。 梁振英可以选择不跟规矩办事， 大家都奈他不何， 而商界就很大剂了。 好像屋宇署对付唐英年僭建， 所动用人力物力之多实属空前， 有否选择性执法呢？ 大家有眼睇啦。 本来公务员按本子办事， 是香港制度优胜之处， 现在就变成特首一人可以推翻官员决定， 市民哪里还有信心可言呢？ 9:30 我们不是直接去交通，不过今天的交通现在人才仔仔，我们直播室因为大班说这个交通消息是今天，今天是 11月29号 在9:30 正式就将交通消息交棒，是不是这样啊？阿通，早晨啊，各位，真是回来入来好像剑波一样，三名大汉坐在那里，脚趾都软软的。你知道啊，通常一路不出声望着电脑那些就是比分的了，托着个腮那个呢，是吧？没错，那些，如果他真的升级剑波一进去，是的， 那些最狡猾的，古惑你都敢用，用錯字，古惑都敢用，你知道他以後不用進來了，沒什麼機會再出席了，還不下藥，他怎麼知道他是古惑呢？他的古惑就是說幾惑就應該，不如我們去了交通，再跟大家說吧，阿伯。 讲真话，We speak the truth，行公义，We promote justice，Holy，We show mercy to all。大声台，D100，还声于民。一男子，刘南光，交通消息报道。 早晨，时间早上9:31，我是一阿通。你一阿，我是一阿通。信重要求，给回他播，我给回他播。有人不一样的嘛，我们分开了。早晨，现在9:32，报仇啊，报仇，你们报仇咯。现在有一男子跟着同阿通一起跟大家讲交通的消息，首先为我讲两单 交通意外先，跟进第一单就是金钟道去铜锣湾近统一中心对开中线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交通回复正常的。另外一单屯门公路去九龙近深井交汇处对开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扫管屈，至龙尾返工的龙尾，通已经做好工课了，跟他讲讲。不是，功课你做的，我拿来的，因为临时本来原本10点，变了9点半入来，我拿来的。黐要来，想我们想齐齐整整。五个人，非常有意思，如果10点钟就少了只家伙，这样，不过齐齐整整啦。 没错， 我最，我的重罪， 我有耐事指给你。 喂，好啦，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加快线跑马地，还有北角荒原，这么现时去到这个红十字会，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排回北角码头的，石近车条引用。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车都管道口，不过这分钟暂时无需 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30至60屬於中等至偏高路邊監測站50至180屬於中等至甚高講講今天的天氣預測天晴非常乾燥早上天氣寒冷日間最高的氣溫大概是1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和東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間中會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天天晴乾燥早上相當清涼 我剛才拿了一段新聞不知道大家是否感興趣一個十二歲的小朋友追巴士就捲了車底橫過西沙路數百米幾百米之內都沒有過路的設施今天我上班的時候我都差點撞同一個板巴士停了有三個小朋友在車頭巴士頭那裡撤一聲衝過馬路看那些小朋友是離遠因為是直路我已經打定死火燈過了馬路但那些小朋友為什麼沒有車 是不是有些學校裡面會告訴他們不要在巴士的前面車的前面過馬路 另外一宗之前我住的地方就是白鄉錦上路那裡近牛徑村那裡之前很十多年前試過一宗很嚴重的車禍一樣的亦都因為村民爭取到有斑馬線和畫了雙白線還有每朝派一隻鐵馬在那裡看著人那裡變得沒有那麼危險希望那裡西沙路那裡有關當局想一想斑馬線和雙白線是的很重要其實應該說 一定要醫足有交通過馬路的設施才好不要說巴士前巴士後什麼都不要制衡依規矩運輸署說那條路是直路還有那裡是很少人過路的很少人住的那我就不弄了他說不弄了到現在那裡是安全的但是車速真的挺高的你駕駛人不對 區議員幫忙做事都另外一個沒有話牌都是班都是前立法會所以一不做主席就搞到這樣不是不要說笑首先這件事很慘我看了一張照片爹地媽媽和哥哥哥哥的事情是會影響一生 我們要跟他們祈禱希望他們一家盡快走出這個陰霾阿富哥是很對的這些死了人的車禍不要拿來開玩笑這個大家嚴肅收到心情應該沉重不是拿來開玩笑第二件事你們兩位今天表現非常好 我應該考慮重組交通消息報告仿效當年軟顏天師你兩個一起來就可以了你終於發現經過幾個星期的磨合第一個星期阿通打爭 劉南哥踢人屁股兩個勢不兩立終於分道揚镳我說真話你打我爭我秒你所以就被阿通被阿光孤身上我路經過幾個星期的磨練再加上今天他明知臨別秋波渾身解數 食奶力都出賣證明過去的三個星期他說他明白的就在那裡吞撲其實如果阿江真的認認真真地做好交通報告表現就一定起碼都好像今天這樣的90分平時他不認真這就是我的評語我現在做了特朗普就是Pandas阿通呢怎樣就叫他教人 他就好像學不學幾十年前的師傅收藏一些東西你不用說關你什麼事就說你收藏一些東西就不肯去教人 真的有什麼 初初兩個人一起合作的時候為什麼又沒有今天這樣的表現呢<笑>

我現在整件事,我前半生,precisely,前大半生 我就是do too much talking,很少walking 我想我做了這幾個星期的交通之後 原來很大的啟發就是 I have to do more walking 表達不到很多東西這件事是無得教的你教不到告訴你自己看不到看不到另外我想跟外面的聽眾呼籲一下我就很多謝管理層其實給這個機會我是我自己爭取去做這件事而不是被人屈打打殺殺去做這件事我自己強硬要做這件事你報交通這件事其實好像一百是屬於大家的我就在這裡學了很多東西也多謝他們給這個機會其實很早已經管理層很想已經切了因為根本就不需要有個人去報交通因為我們已經買了服務是港台已經可以報賣所以最後一句其實學到前大半生學不到的就是原來還有被人醜苦孫見家翁我見到家父兄就給我很大的inspiration 他這麼大的大律師都在所受同一樣的事我不是大律師不是數總大律師你有大一個律師身份一個鼻帶我覺得原來有一個宗教信仰的人原來他是處理一些情緒處理一些事原來學到東西每天都在學其言也善留一點時間功無僥幸你看看鄭家富 你的EQ、IQ真是高乜挑都好過你他這一句一箭雙雕你的EQ、IQ、IQ AEQ和EQ是體重的在這行 又說我屈你做報交通又屈我這個報交通 好高的 我沒有接過聽的那些男人就味有一陣味在我身邊的不會的我一定記得你的不用怕值得回味一下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或者告訴阿通聽，告訴阿清聽， 下個星期我會在一天進去你們的直播室不是吧大家度肚腩以後買了帶婦進去帶了林伯夠大我不介意我們拿平均數都贏你哦這樣好啊好啊不介意你的歌數法不計女人不明白不計陳淑莊當然當然傻姐就度陳淑莊不度哇那你不是很想度 傻姐不是女人嗎你只是這樣說傻姐就不度肚腩 數字對我們有好處的地方沙姐這個人是很胸襟廣闊的我都知道你記住跟他清講一下 大哥我跟他說一聲一寸就每誰輸一寸就一半大班你要搞清楚遊戲規則你是男還是女你讀男還是讀女你不讀女你沒理由陳淑莊瘦一點你又不讀我跟你兩個進去 林伯也進去林伯也進去真是有些輸你我們兩個進去就跟阿通加上一清兩個度一定可能很悶你不要理會那麼大你遇到復輸一寸就送你做什麼那麼大我跟你去輸你女人我就打你的肚腩那麼大你看看我什麼都中你為什麼拘捕我輸了我給你不用贏了你有份輸我給你你這麼有信心你這麼有信心一百元一寸喂不如先找個找阿林伯就好一點林伯就肚腩大哥小班兄弟那不如你兩位吧我是兩個 同你們兩個度那公道了吧公平一點雙打雙打團體賽和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雙打 湯家清 OK 你任你買AB組了我們不是賭博那些錢捐給100元一元一串輸了的人要給人你不用給100元你這麼有信心沒有啊有沒有信心玩而已不如拿錢出來算了你去買啊你買啊請啊你夠膽你買啊請啊最好你告訴我聽小人幾時我那天早餐都不吃 雙打雙打沒問題啦大班人心地好我們真是約了屈奇安的不是開玩笑你約了人都不是大哥我們做事的我們不做事到劉南光天眼明天說就行了不會走了去的天眼說的十字車裝天眼我想只是裝在車裡面如果裝在外面 你轉了話聲給屈奇安那裡就要搞清楚好了到哥哥說了你有什麼任務呢今晚其實還有一個叫做一男子劉南光最後一集因為時間調了12月4日之後調了去星期三的同一個時間晚上11點到1點做一男子劉南變成一個節目名改了一點一男一女的同何姆斯一起講一些男男女女的東西另外星期日 接下來的禮拜就12月8日改了朝頭早8點到10點 在獅子山之前就是一個一男子不同晚上的一男子那個變成一些輕快一點講生活態度和訪問一些演藝界的老友記一些老友記的一些聊天的場面會輕鬆一點爽朗一點可能告訴別人今天星期日可以去哪裡吃東西或者去哪裡走走那有球友的 第一個可能已經張兆輝已經答應你你不要找他的福祿壽來這個不歡迎的找這裡福祿壽都可以找福祿壽我沒想到找他們因為我不想大班的福祿壽你知道哪些我都不想因為不是大班你想都不要想就是這樣那你還有什麼任命就是做這兩件事 哪兩個講清楚一男一女和一男子劉南光他未選特首用特首的語言任命以後很簡單我們在星期一推出新的節目新的台其實就 那個叫做香港台，一個收費的服務，節目已經安排好了，大部分的節目經過一年的測試就不會再改了，新的節目我們在節目表上打一顆星，就叫做測試的新節目。 試播新節目，等於識別，即是你那些都是新節目來的，識別，即是如果是以13集為一個測試，講清楚跟聽眾，不是經常說我改，那些新節目13集一個測試，一個試訊，就像電視台那樣，如果一季之後受歡迎的，做得好的就繼續添食，不好就要改了，說完給聽眾聽，新節目有哪些呢？ 一男子啦，北京飯店啦，我們還加多個半邊天啦，99號啦，這些屬於新節目，我們要經過測試的，但99號已經成功了，那個不用測試的，那個會永久性的，只有擴充就不會縮，所以你們的新節目就要做好一點，如果不是就 都會改的，先此聲明以免後論，那另外還有新節目來的，開心快活人不算啦，西非你就算啦，那些都是新節目來的，好嗎？清楚了嗎？清楚，滿不滿意安排啊？ 不關我事，我很滿意， 我問你個人滿不滿意啊？個人不敢說滿不滿意，滿不滿意，非常滿意，我希望在Facebook看不到你去發動人動我，你真是，我希望而已，我只是認識一個， 即是好像我剛才說的律師說可能而已， 可能而已，我不希望見到而已，你很有容易答，如果你直氣壯 我從來沒有發動過，那些人沒有鐵粉，我現在才知道我有鐵粉，真的，你一拍就糟了，你有沒有動過？還有一個測試，經過這個體重肚腩測試之後，下一回就磅重， 再下一輪就大家不屙尿，看看誰有前列腺問題，這個不好對健康影響，每個人清大不屙尿，清每一個小時屙尿一次尿，你看我三個小時坐在那裡有沒有廁所，我們三個都沒有去，全公司最老的那兩個，說過你們兩個老，有85%有這個屋尿的問題，我裝下面看看有沒有尿，我跟阿林毓華有九五年， 我 兩個瓶不是落裝水，有九五年做 節目做到現在我們從來沒試過，中間就有屙尿，喂這樣吧，清就每一個鐘，你和清哥的私人恩怨，劉伯我明白，沒有答白嘴，你也是的，你不屙尿啊，清哥每次說起我舉手的，我說這件事我不方便評論，你說得跟著手就這樣， 不過你盡量說吧， 你有沒有踢他啊， 跟著這樣，跟著就說完之後，喂你滾，喂你滾，喂你滾， 清哥說得好啊， 你沒有補上身， 這樣吧。 交給你們吧，我都給你留在這裡，因為大結局，我都要多謝阿通，真的最後最後，他真的很心機，剛才說的話我證明完全沒有發生過，阿通是教到懵了，有質改之無質監，多謝通哥，不要說了，說清楚，我講回半分鐘，我聽你剛才你們幾個人的對話，我就 我認識大班都十幾年,人物很久,我對大班的人,我對你們商台做節目,不打不相識,那時候做六合陣,他沒有資格,哪有資格,我的僆仔來的,尊敬的人,底毛都還沒生齊,我就是這樣看,D100由DBC到今天,其實是有很多改變。 對於大班來說，其實十八年我未講完，十八年在你的人生都不算很久，你很多老友認識了你幾十年，大哥，十八年啊，富哥，但是他是很多變的，這個也是真，不過這種變都是上個台好，所以有時我們能夠勸到他不要那麼緊張的，就勸一句，勸不到的 早點離開先,不要這麼近他的身形,你知道他的人是有點躁的,這句也真,不過潮州老漢 你留在這裡幫我們走你要出去你留一陣子一半個小時不會死的留在這裡我們做一個風波新聞看怎麼做好嗎好的第報紙也好幫忙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蓮敏 D100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